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在周末的时间，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和科学有关的这些大事件。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们的节目叫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大家好，科普作家李维扬，我们又见面了。 接下来我们就上主菜了啊，跟各位来分享呢科技界的一些进展。第一件事情，大事儿，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我就先说这个名字啊，你看你们有没有听过饱和潜水实验，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先吃饱了再潜水。 哎，我估计你就会这么说。 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就是来听一听的。 来，我们先跟大家听这则新闻。我国首次成功完成了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 日前，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雷表示，经过了7年的艰辛攻关，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于近期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王雷介绍，饱和潜水是一种使潜水员可以直接暴露在高压环境下，实现长时间、大深度工作的潜水作业方式。与机械作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也是人类向海洋空间和生理极限挑战的前沿技术。因此，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发展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水下大深度精细复杂环境下的搜救、打捞、安装、探查等作业。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饱和潜水技术的探索，2006年实现我国饱和潜水零的突破，下潜深度103.5米，2013年下潜深度增至198米，2014年用饱和潜水作业方式创造了313.5米的国家饱和潜水记录。此次实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仅有的几个具备500米这一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之一。 刚才听完这个新闻了啊，我跟你们来说，哎，这一趴我来主讲啊，我跟你们讲讲什么叫饱和潜水。咱们知道人要下潜的话，得要背着氧气瓶，对不对？ 没错。 我们知道氧气里面有什么呀？氧气瓶里面有什么呀？ 有氧气， 有氧气， 还有氮气 啊。 我们空气当中的绝大部分70%是氮气嘛。然后呢，我们背着个氧气瓶啊去潜水，要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氮气呢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醉氧的状况，然后就等于说你潜水时间长了你就会醉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要醉了， 就喝了， 哎，然后这个时候就不能工作了，我们就得想一种别的办法，把这个氮气呢给它换成其他的气体，比如说换成一些惰性气体，啊，像是什么这个氦气啊，这个就算是惰性气体。但是呢，当我们潜水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些气体会融进咱们的血液当中，你呢在往上上浮的时候，你上浮的速度一旦快了，那些气体呢就会从你的血液当中变成小泡泡，要是再快的话呢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天哪， 所以就是很危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又要完成那种深海的潜水，但是又要保证潜水员的生命安全，怎么办呢？大家就想一个办法，先在路上找一个类似那种高压氧舱的东西，让人进去之后呢给你缓慢的加压，就等于说给你加到比如说海底400米左右的这个压强，然后呢把这些空气都给你压进去，然后需要进行工作的时候把这个大的这个氧气瓶或者是高压氧舱给它吊到海里去，然后在高压氧舱里面的这些潜水员换上潜水服直接出去工作，工作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回到这个高压氧舱里面，然后再把它吊上来，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不用这个减压的过程，就可以一直来进行这个工作，当你整个的工作完成以后呢，你就从这个高压氧舱然后再缓慢的给你减压，这个一加压一减压的时间你们猜有多长？ 不知道。 15分钟 基本上是一次加压或一次减压是15天左右 啊， 这么厉害。 对，所以这个工作呢，首先特别辛苦，第二是特别危险，因为人的身体在高压之下，但凡是那个高压氧舱啊，不能简单来理解啊，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舱壁一旦出现了泄压，人可能瞬间就会死亡。所以呢，陆基饱和潜水实验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事情，加压的速度有多快，空气的配比是怎样，以及呢人员的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怎样，这个还是很有挑战的。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你说为什么不扔个机器人下去？ 不行啊，因为我们过去啊，大家用了机器人，虽然说机器人都有这个万向关节， 嗯， 但是即便是万向关节，它也没有人的手那么灵巧。比如说你在海底，那个电缆要是切断了，或者一些海底的石油钻井平台，你要里面装那个小零件，机器人根本干不了。还是得人、 哦、还是得人。 对、 嗯、 你们两位喜欢潜水吗？ 我喜欢， 我只潜过一次，在海南三亚，然后背着那个氧气瓶， 我就印象中好像就下潜了一米多以后，我那个耳朵就巨疼，就当时我就感觉到、嗯、哇，原来海水压力是这么强大的。 是的，我当时也是在海南的三亚进行了浮潜和深潜、 嗯、 深潜的时候我太害怕了，虽然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什么深海恐惧症哈，但我觉得我当时是真的很害怕，当时我感觉到那些大海龟在我身边游的时候，我都怕它能撞到我，但是当时带我去深潜的那个教练就在我身边一直引领着我呢，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害怕，给我打手势，教了我好几个手势，然后带我慢慢往上潜的，然后往上潜的那个过程整个人就逐渐好了起来、 嗯、 所以我特别特别佩服那些做深海作业那些工作人员，为他们致敬。 其实你们想过为什么咱们要去深海里边去探索吗？ 为什么呀？ 其实我们现在人类对于这个海底的了解甚至都没有外太空多，因为我们到海底太困难了，你像打一个火箭上3万米的高空啊，或者上更远的地方、 嗯、 实际上还是相对于下海还是容易的，但是海水呢，你下潜的越深它水压就越大，那么对于你下潜的这个容积也就是说载具要求就越高、 嗯、 像我们现在一般说的什么核潜艇啊这些、 嗯、 它能下潜到300米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个水平了、 嗯、 如果要是深海潜水艇的话能下载再往下增加大概100-200米左右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呢、 嗯、 其他方面都不说啊，就是包括生物方面，我们在深海方面探索基本上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深海探测器下去一次就能发现至少100个新的物种、 嗯、 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深海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完全一片未知的世界、 嗯、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加深对于深海的了解，那么比如说在那边在深海有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啊，包括动物植物的这种了解，或者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由于深海的环境相对稳定，那么有一些生物它的演化就会比较迟缓，那么包括我们知道有一种叫腔鲫鱼、 嗯、 那么毛尾鱼和那个有应该是有两种，然后它就是生活在一个深海相对稳定的环境，那么之前我们生物学家都认为这种鱼已经灭绝了，但是在19世纪20世纪又突然发现了这种鱼，都作为了一个生物界的一个轰动。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能呢对于深海的了解越多，对于生物演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就会有更深的这些研究。 对，就是海洋里面有很多的宝贝，除了我们可以去开发使用的能源之外呢，还有各种生物界的知识和秘密亟待我们来去挖掘和探索。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提到的是一个很久远的名词了，叫含铅汽油。咱们国家呢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含铅汽油的使用了，但今天呢我们要说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对外宣布了一个消息，随着阿尔及利亚加油站呢今年7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含铅汽油已经彻底终结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宣布，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今年7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全世界正式终结使用这种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燃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洛安诺生发表声明表示，终结含铅汽油使用是全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这份声明说，停止使用含铅汽油预计每年可减少120多万人早逝，避免儿童智力受损，全球经济能因此减少2.45万亿美元损失。自1922年投入使用以来，含铅已经的汽油数十年内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各地生产的汽油几乎都含铅。这种含铅汽油能提高汽车发动机性能，却给环境和公共健康带来灾难，导致心脏病、中风和大脑损伤等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说， 多项研究显示，使用含铅汽油有损儿童智力，造成数百万人早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2002年以来呼吁各国禁用含铅汽油。 关于含铅汽油，你们俩是不是也没什么印象啊？ 我印象太深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小时候就学过这一课，我们的课本里，我们的自然课本里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讲了这个。导致了什么呢？导致我们小学生的铅笔不敢用了。当时老师就给我们上了人生的第一堂辟谣课。老师在班上跟我们讲，铅笔的主要成分是石墨，它那个碳芯儿不是铅。很多学生就在那儿拿着那个二 B 铅笔的笔芯儿，就我们小时候那个自动笔的笔芯儿，跟老师说上面写着呢，铅芯儿。老师说，哎呀，我该怎么跟你们讲呢？你们现在才是小学，等你们上了中学，学了化学之后，你们就明白了，老师真的没有骗你们。但是当时这一课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小孩嘛，一听到那个汽车尾气，一听到那些铅就浮在地表不是很远的地方，每个人真的都害怕的不行不行的。我们的校车在学校门口停的时候，小孩们都做鸟兽散，等汽车停好了过了一阵子之后大家才决定上车。那一阵子就因为那一堂课，我们所有小孩养生直接从娃娃抓起。 哎，你说这个科普是到位还是没到位啊？到位的是告诉大家铅有害，但是没到位的是又没说清楚铅笔里的铅， 没错， 那个打着引号的铅和真正的铅是什么区别。 是的，但好歹我们老师还有这样的一个辟谣的一个想法，给我们每个小学生洗，就是不能叫就是洗白这个东西吧，而是叫给我们每个小学生一颗定心丸，给我们讲说科学就在我们不远的未来等着我们，你们好好学习以后就能感受到什么是铅什么是碳了。但你说那些没有给孩子们做解释的老师呢？那帮小孩得多危险啊，他们肯定是内心一直怀着一种紧张的情绪的， 就觉得哎呀铅笔有毒， 对，我在写作业，哎呀天哪，我会不会铅中毒，就这样。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好多老师他可能这种科学素养其实并没有那种意识，因为我记得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就是老师都是高中毕业以后就可以去小学或者初中当老师了，不像现在。 请问贵校是哪一所 啊？我们小学现在都已经没了。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初中的那个老师好像才好像大学刚刚毕业就去我们当老学校当老师，现在好像要师范毕业以后至少再读个研究生。我至少 你看北京的很多学校都是 博 士生当小学 老 师， 而且 厉害。 所以现在那么学校里边老师的这种包括他接触的知识面啊，包括现在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更多，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拿出手机来，我现在上个百度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搜索引擎啊，我就能够找一下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像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如果想去找什么知识啊，或者是我因为我喜欢动物嘛，我就去看那些东西，我都要跑到图书馆，那么校图书馆里边没多少书，然后跑到区图书馆，区图书馆找不着以后再跑到这个北京市的图书馆，然后最后跑到那个白石桥的那个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以前叫就是叫北京叫什么图书馆来的，反正、 啊、就那个大家都知道， 对，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坐了半天的车到那儿以后呢，然后在这找好多书也找不出个所以然，然后又回去。但是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所以呢我发现就是在我带一些小朋友上这个相关的这种科普课的时候，我发现小朋友的知识甚至有的方面都超过我了，所以我甚至都要提前做好很多很多的准备，防止被这个小朋友们给问到。哎呀，所以我相信现在这一代孩子长大以后，那么他们一定会超越我们很多很多。那么像小韩说的这些事儿吧，可能以后就不是老师给这个学生辟谣，而是老师说了以后学生给老师辟谣了。 嗯， 这个其实才是，我觉得这些其实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真正体现。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他有另外一个别称叫歌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歌王是什么意思呢？简称来说就是鸽子王。什么叫鸽子王呢？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 经过多年拖延，迄今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终于准备就绪，即将开启太空之旅。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及其合作伙伴已经完成了对这座巨型天文台的最后测试，正在为今年晚些时候的发射做准备。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被认为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将成为迄今为止被送入轨道的最强大、最复杂的太空望远镜。 它能利用红外线，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探索宇宙，不仅解开太阳系中的谜团，还能看向其他恒星周围的遥远世界，揭示最古老、最遥远星系的秘密，探索宇宙中的神秘结构和起源。工程团队现在必须确保 6.5 吨的望远镜能够安全到达位于法属圭亚那库卢的欧洲航天港。 NASA 在声明中说，运输准备工作将在9月完成。据欧洲空间局 ESA 称，韦伯望远镜将在发射前至少55天通过巴拿马运河到达库卢。 ESA 是韦伯太空望远镜项目的合作伙伴，它将利用阿利亚纳5号火箭进行发射，该火箭被认为是目前可用的最可靠的运载火箭之一。 这个新闻当中的主角叫做韦伯望远镜，为什么说叫鸽子王呢？那是航天业界的人士对于他的一个称呼。我们知道说事儿，说到了以后不做到就叫放鸽子。这个太空望远镜啊，其实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说了，说它要发射了。早在什么时候呢？2007年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发射一个叫做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啊，大家等着啊，这个望远镜可厉害了，比当时在天空当中的那个叫什么哈勃望远镜还要厉害。2017年说要发射，当时呢说我们这可贵了，耗资5亿美元。结果呢到了2007年之后呢就没发射，说不行，那个可能5亿美元不够，我们还得再追加一点钱。然后呢2007年可能也发射不了啊，要不然我们再往后推一推吧。推到什么时候呢？大家等我们消息。后来在这个漫长的这段岁月中呢，5亿美元的价格后来一步一步追加到96.6亿美元，从5亿变成了100亿， 20倍啊。 然后原本说上一次这个 NASA 就主管这个项目的 NASA 说各位啊，我们一定会发射，2021年3月肯定会发射，你们等着。结果呢到了2021年3月，很多爱好天文的人都说，哎，发了吗发了吗？然后NASA 又说，不好意思各位，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我们还是不能发，有点问题没有搞定。然后前一段时间又说我们今年一定年底一定会发射，大家就说这次我们都不那么期待了，你们这个鸽子王啊每次都是骗我们，我们这次就看你们怎么做啊，就不听你们怎么说了。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为什么会被叫做鸽子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哎，你们了解这个望远镜吗？ 望远镜不太了解，但我知， 但是你经常放鸽子。 不不不，我知道有一个国家造航空母舰也是这样的，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航空母舰我们要造出来呀，然后呢说哪年造出来啊，就明年就造出来了。结果呢到了明年的时候，哎，这个国家的航空母舰应该下水了吧，啊，这航空还没下水呢，我们这个有点改进，我们航空母舰可以变得更先进，我们可以放这个什么更多的飞机，然后呢我们这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然后就过了好长好长时间，咱们国家2艘航空母舰都下水了，这个国家航空母舰还跟好像也下水了，但是还跟那装着呢，但是飞机也不能飞，然后什么也不能出去，反正是跟这个韦伯好像是一个意思，是不是他们都是一个承包商给那个弄出来的呀？ 韦伯望远镜的消息啊，自从我这两年当上新闻观察员以来，我非常非常的重视他的消息。 为啥呀？ 因为我听好多人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了 啊， 好多人都跟我说，哎，你了解过这个吗？他什么时候有信儿啊？就像一个鸽子王，所以刚才提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心里有数，我还不知道他是鸽子王吗？但是其实因为咱们三个业余私底下不是也经常互相分享这些好玩的小知识吗？ 嗯， 很多粉丝们其实也亲切的尊称咱们为鸽子王，就因为咱们的更新频率实在不行。 哎，我们每周都更新啊。 对呀， 是这样的，咱们个人的账号啊是每周都更新，但咱们像这样一块聊的视频项目以后也得多多做起来。 在这儿我们作为预告啊，我们台已经斥巨资好巨一大把， 没错， 做了一个视频的演播间，然后呢我们这个视频演播间马上就要开启了，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节目啊搬在视频演播间，大家听也能听得到，看也能看得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每周至少更新一期是没问题的。 是，这就彻底终结了我们当鸽子王的可能。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观众朋友们，不要再给我评论跟弹幕里刷下次一定了，这次就点点赞吧好不好。 我再说一说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啊，这个厉害了，这个真的要比哈勃厉害。哈勃呢，我们对于他特别好的印象是在于他拍到了宇宙深空的很多景象，比如说美轮美奂的像什么室女座星团啊等等。但是呢韦伯望远镜上天以后呢就拍不出那么好看的照片了。 那他要干嘛呀？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红外线波段的空间望远镜，而哈勃望远镜呢它是可视光，就是咱们人眼视觉能够看到的那个波段的空间望远镜。但是呢韦伯空间望远镜它其实要 完成的科学目的要更加的重要。他要去探测，就是已故的霍金所提出的叫宇宙背景辐射，他其实要去探测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呀？要知道我们宇宙当年大爆炸时候的一些最原初的景象，一些秘密，要去揭晓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对于望远镜的精度的要求很高，而且这个望远镜呢，它是用好几大块纯金的那个盘子。你看，说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咽口水呢？用这个纯金的大盘子，然后做的这个望远镜呢，到了宇宙深处以后啊，它要自己打开，自己拼接在一起，所以它对于精度的要求特别的高，而且它发的那个位置也很远，在拉格朗日点，就是那个拉格朗 L2 点，在月球的后面，就是更远的地方。所以你看它的发射的要求也很高，对于它的整个的材质啊，包括它的运行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从5亿美元一直干到了100亿美元，时间呢从2007年一直等到了2021年。就这个任务，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耗费了好多人的青春，又花了很多钱。 你要这么说，我就能理解它为什么从5亿美元一直涨到了100亿美元。 嗯、 你得做好防火防盗的这个安全工作嘛， 就中间那个大金盘是吧？ 对对对对， 就注意大金盘呢， 得拿一大锁给锁上，要不然让人给偷走了麻烦。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太空有关系啊。我们在今年7月份呢就说到有一个维珍银河公司的创始人，他是抢先一步登上太空，理查德布莱森，当时他是坐着他们家自己的那个太空飞船啊，飞到呢距离地面80公里，飞越了这个某一个线啊，这个线也不叫卡门线，这个线就是当年美国的一个宇航员他第一次飞天的时候飞到80公里的那个线。于是呢，他就说我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花自己钱造出来航天飞机呢成功飞天的人。结果最近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说你们这个啊，当时这个飞行有问题啊，而且这个问题没有排除，下一次不准飞。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这则新闻。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近日宣布，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首飞存在技术问题，因此将暂停该公司执行更多飞行任务，直到问题调查完毕。FAA 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联邦航空管理局最终事故调查，确定问题不影响公共安全之前，将不允许维珍银河公司 Spaceship to 飞行器恢复飞行。FAA 称，已经对7月11日布兰森乘坐的飞船开展了调查，原因是在返回美国本土降落时，飞行器偏离了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维珍银河公司否认了报道中的说法，称这是对该事件的一系列误导性描述。声明承认，虽然飞行最终确实偏离了其指定的路径，但这是一条受控的、有益的飞行路径。 究竟是什么问题？其实刚才各位也听见了，就是他们飞偏了。这个飞偏了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这个飞行器或者驾驶员本身技术不过关，一不小心就飞偏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驾驶员飞嗨了，飞嗨了以后呢，一不小心把驾驶的这个飞机然后开出了航道。无论说是以上哪一种可能，这其实都是一件大事儿，因为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航路啊，就相当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大家开车的这个公路一样，你偏离了航道，就等于说你从高速路上开到了旁边的什么隔离带啊，然后甚至下了高速啊，这是一件大事儿。 或者说你是逆行，就好像有一我记得有一个笑话，然后打过来电话说，哎呀，为什么你帮我看看吧，为什么这个车道上所有的车都在逆行啊，只有我一个人在。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可能我们大伙儿就觉得，哎，你看天上也没有东西，它也没有路线啊，实际上并不是的。像现在我们的航班，那么包括一个现在是咱们国家，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北美，航班的密集程度是相当高的。 嗯， 那我记得是可以有一曾经我看到一个就是航班的图，哎呀，密密麻麻的那个飞机就真的是可以把整个大陆都给遮住的。 对，你想空管员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压力得多大呀？ 对啊，所以你要是这个不管说是故意也好，还是由于你的这个机器的问题也好，你偏离的航线，那空管员得多生气呀、啊！ 嗯， 那他的头发还不得多掉点儿？所以说这种不光是说生气的事儿，而且他对于怎么说呢，包括你自己的安全，还有就是其他航班乘客的安全，都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汽车相撞啊，两辆小汽车撞上可能还会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航班如果撞上了，你从天上撞上10000多米或者几万米的高空撞上以后，然后你掉下来，那上边人几乎就没有生还的可能。那这种发生这种意外的怎么说风险，我们必须要完全规避掉。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 对这种怎么说呢，到太空的旅行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那么包括它飞船本身的这种技术问题是否完全解决了，还是一个未知数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事儿完全放开了，大家都往上打，都往去太空旅行，可能最初会有很就是很好的收入，但是对于未来来想的话，那么它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又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一艘飞艇叫做齐柏林公爵号， 那么好多年前的事儿。 对，那其实当时就是为什么要造这艘飞艇，一个就是说这个造这个公司它本身对于飞艇就是有一个非常执念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觉得飞艇是一个非常适合飞行的工具，因为当时飞机的技术还不行。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飞艇可以造得足够大， 对 它的乘客的空间以及豪华性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你说完这个我补充啊，你先讲。 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但是飞艇它有固有的缺陷，就是它是比空气轻的， 嗯， 来一阵风可能就给吹跑了， 嗯， 那么它的稳定性就会差一些。而且当时用这个怎么说呢，当时德国制造飞艇主要用的是氢气， 嗯， 氢气非常容易燃烧爆炸， 对， 但是因为氦气比较贵，所以他们就用了氢气，结果就导致了它在这个航行的时候，然后刚到站，然后呢由于一些操作失误的问题就爆炸了，然后上面好多人都遇难了。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技术上的问题必须完全解决掉以后，那么这个事儿才能上马，这至少对于我们很多人生命安全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你说到这个氢气的飞艇啊，当年齐柏林飞艇包括其他的飞艇，那个时候能够坐飞艇进行一次跨大洋的飞行，那是一件特别彰显身份的事情， 或者值得炫耀的事儿。 当时就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坐一趟飞艇比如说从欧洲大陆飞大西洋飞到美洲大陆需要花多少钱吗？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两年的工资， 好像180多美元是二等票，然后300多美元是一等票， 反正就是很贵， 特别特别贵。 然后第二呢，是你在飞艇上啊，你给我享受的那个服务啊，极尽奢华 啊，小牛排。然后那 是因为太平稳了。 不是，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服务极尽奢华呢？它一般来说啊，服务员跟乘客的配比是多少啊？是2:1。就是两名服务员服务一名乘客， 我以为是两名乘客 服务一名服务员是吧？ 所以你看在飞艇上你享受一次跨大洋的飞行，这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儿啊！ 如果真的能配两个服务员同时伺候我一个人，你别说是在飞艇上，就算是在陆地上让我在家里每时每刻的工作，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空中的安全包括太空这样的安全真的对我们息息相关。为什么？首先哈，很多人以为就像刚才李元老师提到的说啊，空中其实撞车几率不大，他们为什么这么谨小慎微呢？刚才李元老师已经解释过了，撞车几率还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其次是我小时候就对这个深深的有个恐惧，你看我真的是胆小如鼠，我在地面上也非常谨慎，我下海也害怕，我上天也害怕。我小时候就听别人讲过说空中飞机如果真的发生空难，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幸存者的。我说没有幸存者这事儿我知道了，以后我减少坐飞机，但是我希望只要是跨过我头顶上的飞机他们也谨慎点，因为就算是没有幸存者他们有可能残片啊或者是残骸也可能会伤到在地上无辜的我呀。然后我的朋友听完之后就跟我说，我说我的天哪，你真是我见过最胆小的人。我说是，因为你想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高空的危难的话，它是跨次元的打击哦。 嗯，跨次元 不能叫跨次元，跨维度的打击。 嗯， 降维打击， 对吧？你说我在地上走得好好的，如果真的是一个飞船砸向了我，把我给砸得不能去上班了，你说我说出来领导也不信，但是我确实是被砸晕了。 你要说那你要出门要面对的风险实在太高了。 对啊， 对，我非常的谨慎， 所以下回咱们不能来录音了 啊。还是能的，因为我自从扭转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哈，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你要告诉大家，就是我出门的终点就是星辰大海，我要勇敢啊少年，就很中二，我每次出门前都是这样想的。 不错，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不是那么危险了啊，咱们讲的这个事儿特别美味，但是这件事儿呢也给我带来一些思考。我们总觉得巧克力好吃， 嗯， 但实际上当你真的去吃纯巧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是一场骗局，巧克力一点都不好吃。那巧克力好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听这样一则报道。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化学研究发现，在巧克力制作过程中加入一种磷脂分子，就有可能无需调温这种复杂的工序制作出优质巧克力。这种方法有望简化当前的巧克力加工工艺， 一块优质的巧克力，其品质包括口感、光泽度、脆度、融化行为等等，而这些都取决于可可脂的晶体结构。这些结构能结晶成许多不同形态，但只有晶体微才能得到品质上乘的巧克力。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晶体微，巧克力生产商需要进行一道加热和剪切的工序，名为调温。但调温是一个深加工的过程，效果经常不太稳定，导致巧克力品质不佳。新研究发现，在可可脂中少量加入一种磷脂分子，就能使其结晶成晶体微。当他们把该分子与市售巧克力的结晶样本混合时，最后得到的成品无论是硬度、光泽度还是微结构都非常理想，而且无需调温。研究人员认为，在巧克力加工中使用这种方法能控制巧克力，达到优良品质，并有望减少对复杂调温工序的依赖。 小朋友都喜欢吃巧克力，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估计你们家也一样。但是后来呢，有一天当我吃到了可可脂含量95%的巧克力的时候，就是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一个词儿，叫味如嚼蜡，就终于知道这个嚼蜡是什么感受了。巧克力怎么会这么难吃？后来我问了一些专业人士，人家跟我说，说巧克力这么多年才好不容易做到这么好吃，就是里面用了各种各样的工艺，各种食品加工的技术，还加了很多的糖，加了很多的牛奶，才变得这么好吃。而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种新的加工方法，也可以让巧克力变得更好吃。 东西变得更好吃，付出了好多好多的努力。其实现在我们可能看来这一切都如此的平常稀松，但是呢，你要看看就是之前历史上发生的事儿，就会觉得哇，我们今天能吃到这些东西真是太好了。那包括巧克力啊，那我记得是巧克力它最，如果你是用特别纯的巧克力，只加简单的东西的话，它特别容易融化。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进。现在的巧克力，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巧克力啊，家里给我一个小块那种巧克力，然后我放到口袋里了，它是贴着这个衣服的。结果呢，我到了学校以后，发现这巧克力就化掉了。然后呢，由于这个背着那个书包袋一直挤它，那个巧克力就抹了我一身， 哎， 我就带着一身的巧克力上了一身的课，一天的课，而且， 哎，你旁边同学还不得馋死啊， 那多香呀！ 而且我的巧克力还没吃上，其实就是特小的一块巧克力。那个时候家里就是家里条件也不好嘛，然后我记着有同学拿那种特别大块的那个巧克力的时候，哎呀，我们全班同学都是特别特别羡慕，然后他把那掰成一块一块分给每个同学，我们都怎么说，那个同学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嘛，他都会，因为那个时候他父亲经常出差，经常会给他带来一些怎么说呢，我们就没见过的好吃的。 哦，这样的小朋友好朋友会特别多。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是听说后来在巧克力里边就是增加了一些添加剂吧，也不是说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就让他这种融化的温度呢提高了好多，这样我们比如说拿着它的时候或者是储存的时候，它就更不容易融化。 我是一个美食博主，你们自己做过巧克力吗？ 没做过。 你买那个大型可可果回来之后，像掏那个老黄瓜瓤，对，老丝瓜瓤一样，把它给切开掏出来，把那些籽儿在洗的过程中巨粘。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方法不像是做巧克力呢？你像是在做什么大炖菜一样。 对， 不，真是这样。把巧克力籽儿洗掉上面的粘液之后，把可可豆用烘焙的方法一层一层的烤，烤到它香酥了之后，再研磨成粉。研磨成粉之后，如果你把它打细了，过好多遍筛之后，如果你想，你说啊，我直接把它做成巧克力吗？是怎么做呀？可可脂。可可脂你以为是巧克力豆里本身就带的吗？是你要去另外上淘宝去买 啊？ 想不到吧，就是一块一块像白色的那样的可可脂。可可脂比巧克力买那个巧克力果更贵。可可脂，纯可可脂的含量高，越高越好哈，一小袋几百块钱。 哎，你说的这个可可脂应该也是从巧克力豆，也就 是 可可豆里面提炼出来的， 人家是提纯的，像咱们家庭作坊。 那你为什么不提炼呢？ 如果我要提炼，那我可能得买好多好多个可可果。你知道可可果，你如果你是一个美食博主，你去买你也不便宜呢。就是， 哎，我吃过可可果，我去海南的时候我吃过。其实你把它当成像瓜一样的东西去吃也还行。 什么味儿啊？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也不甜，然后也不苦。 那为什么要吃它呀？ 就没尝过嘛。 他就是想尝一下， 我就想尝尝嘛。 你说 看看能不能吃出巧克力的味道来？ 他说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 过万寿山武装观那个吃人参果的故事了， 是 没什么味儿。 然后呢，你知道如果好多好多商家为什么他巧克力卖的便宜吗？ 嗯， 因为他加的不是我买的那种可可脂，他加的是代可可脂， 就是麦丽素， 哦， 对吧？大家吃那个麦丽素，其实用的就是那个东西。 不光是麦丽素，咱们生活里好多巧克力制品，如果它价格非常的低廉，还有大碗，你就能想象一下，它里边加的肯定是代可可脂。 哎，也不见得低廉，最近什么什么龙啊， 嗯，对， 什么。 哎 哥本哈根达斯呀，什么是 吧？反正咱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没错， 比较放心的。 对， 我正要跟大家聊这个呢，就是说，当你去买一个巧克力制品，或者你很喜欢吃的一个就是那个小零食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去看它的配料表。 嗯， 配料表真的是太重要了。里面如果真的是含有代可可脂，你就要想一下，如果你是为了减肥的话，你尽量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参与你身体的循环跟代谢特别慢，你代谢它的周期真的太长了。然后另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真的是买了用我那个非常好的可可脂融合了那个东西，我做出来一块我自己认为很香醇的巧克力，确实没有糖，没法下咽。我后来才发现，那我放点糖吧，我拿了一小管糖，那一小管糖是多少？是15克，15克也好大一撮呢。 嗯， 加进去之后，哎，于事无补，你说巧不巧？就很 得放150克， 没错，真的没错。我就觉得，哎呦，15克糖这么一小把了，还没有甜味吗？没有，我又放了15克，30克了，还没有吗？有那么一丝丝儿吧，就是一种心理安慰。然后我又放了又 糖放的是假的， 对， 放成了盐。 我没有，是真糖哦。我又放了15克，我说，哎呀，不行，再这么放下去，我就不用再自己自制巧克力了。我出去买两块德芙解解馋不好吗？是不是？后来我就放弃了自己做巧克力的这个念头，但当时做的那个感觉还是挺快乐的。 嗯， 我特别特别爱吃巧克力，我就是小时候那种我爸会给我拿好多好多巧克力给我吃的那种人，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包工头，他就你们 不要笑，这个跟巧克力有什么关系？ 对啊， 我爸 是包工生产巧克力的吗？ 不是，是建筑队的。 哦，用巧克力造房子？ 不是，是好些个人拖欠工人的钱呀，或者怎么着，拖欠， 巧克力抵债。 哎，还真是，就是送礼，送点巧克力，送点什么的，就是什么送的都有。我们家小时候，我当时收到过巨多各种各样的礼物，就特别神秘。然后我爸呢，我小时候，我爸是个特别暖的人。然后我吃巧克力是没有度的，大家知道吗？巧克力吃多了流鼻血，根本止不住。 真的吗？ 当然了， 没吃过那么多，从来就 对，没流过巧克力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这个非常的恐怖， 嗯， 毛细血管直接破了。就吃到，然后我当时大夫就问我， 这算是一种凡尔赛吗？ 哎，当然算了， 应该是从包工头开始就已经烦起来了。 是的，然后那个大夫是拿那个纱布给我往鼻子里塞去进行摁压止血。大夫就问我，你是怎么着重力撞击了，还是说你不小心操作到你的鼻子，是打到它了，还是怎么样？我说我吃了两盒巧克力。他说那也不至于这样。然后我爸说这么大一盒。后来我爸变成了那种就像李元老师说的那种，他会拿一个小袋子，每天给我装几块放到我的书包里，让我说你每天就限量吃这么几块。 所以刚才啊，小韩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到的是浓浓的父爱的温暖， 没错， 还有甜蜜。哎呀，真是一件特别令人羡慕的事情。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很有趣的科学新知，和各位度过了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呢，也即将开启咱们的中秋小长假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祝愿小韩，祝愿李维阳中秋快乐，谢谢你们。 好，祝大家中秋快乐，再见。 中秋快乐，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新闻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要把自己打扫，把玻璃 洲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点啊，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